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那是当然了，不但你要去，慕白他们也要去才行。波塞西前辈不是说了吗？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是成就不了海神的。我说的暂时分开，是我要先去一趟星斗大森林，然后再回海神岛。我的飞行速度你是知道的，比大家都要快上许多。如果你们跟我一起去星斗大森林，然后再前往海神岛的话，恐怕要慢上一些。倒不如你们先去我们回来时的海边等我，再让小白留在那里的族人去召来足够的魔魂大白鲨，等我到星斗大森林给昊天锤附加完魂环之后再与你们会合，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节省时间。我们真正分开的日子恐怕连十天也不会有吧。 你真坏，就会吓唬我。 我冤枉啊，谁知道你反应这么大，都让我来不及说完话呢。 小五撅起小嘴，不依地捶打着唐三的肩头，看着他那娇俏的样子，唐三不禁心中爱极，在他撅起的小嘴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没有多做耽搁，告别了父母、大师和雪崩之后，史莱克七怪兵分两路，趁着当晚的夜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天斗帝国大营。这是雪崩的主意，唐三在军中地位太高，要是让战士们知道他离开了，恐怕会影响士气，同时也防备被武魂帝国那边探知。而就在他们离开军营，唐三准备朝着成就海神最后冲刺的同时，武魂帝国武魂城长老殿内另外一个人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武魂城长老殿，静静地站在长老殿中心，面对着巨大的六翼天使雕像，千仞雪整个人身上都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彩。与他刚来到这里时截然不同的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只能够在天使神像前膜拜的人，而是与天使神像一样成为了这大殿的核心。千仞雪缓缓抬起头，他的双眼竟然完全是金色的，释放着充满神圣气息的光芒。另一道身影缓缓从天使神像后走了出来。 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来临，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待了超过100年。跟我来吧。 这从天使神像后走出来的正是武魂帝国大供奉，曾经的三大绝世斗罗之一，天使斗罗千道流。骤然间，千道流背后光芒一闪，整个人已经被一团金光所包围，九个魂环整齐地排列在身上，同时出现的还有三对洁白的羽翼，正是他那超级武魂六翼天使。除了翅膀以外，千道流整个人的身体都被金色所包裹，但与千仞雪本身的金色相比，似乎欠缺了些什么。但当他的武魂释放之后，他就代替了千仞雪和天使神像，成为了整个长老殿的核心。千道流额头处浮现出了一个菱形的金色宝石，也未见他如何做事，下一刻人就已经来到了天使神像面前。一道奇异的金光从他额头那块菱形宝石中射出，正好照耀在了天使神像眉心的位置。顿时，天使神像眉心处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漩涡，整个神像都是微微地颤抖了一下。看到这一幕，双眸完全是金色的千仞雪也略微诧异了。这样的情况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孩子，跟我来。 千道流回过身，向千仞雪招了招手，然后猛然加速，身体就那么朝着那巨大的天使神像撞击而去。千仞雪没有释放自己的武魂，但她的身体却轻飘飘地浮了起来，紧跟在千道流背后朝天使神像撞去。当千道流的身体猛然撞上了那巨大的天使神像时，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碰撞，而是如同撞入了一层水波似的，光芒一闪消失不见。千仞雪的情况也是一样，紧随着千道流之后没入了天使神像之中。神像眉心处的漩涡缓缓消失，虚幻的感觉也随之失去， 光芒闪烁之中，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好温暖。 千仞雪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身体周围尽是一片金色，首先感觉到的就是无尽的温暖包裹着自己的身体，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虚幻的金色波纹不断闪耀，仿佛是穿过了一个虚幻光芒凝聚而成的隧道一般。千道流就在前方，引领着千仞雪向前飞行。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周围的景象突然一清，虚幻的感觉消失了，真实感再次回归。千仞雪惊讶地发现自己与爷爷来到了一座大殿之中。当身体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这座大殿的奇异。周围是无尽的夜空，繁星点点，而这座大殿竟然像是漂浮在这夜空中的一般。他们所处的这座大殿呈六边形，六根巨大的金色柱子支撑着殿顶，没有墙壁，周围的一切都是虚空。不论是脚下还是殿顶，以及那六根巨大的金色柱子上，都铭刻着无数奇异的纹路。这些纹路都像是用天使羽毛的样子为基础形成的。大殿正中央有一尊3米高的天使神像，样子与长老殿内的那尊一模一样，只是要小了许多。这尊天使神像却并非金色，而是暗淡无光的灰色。在神像面前，一柄同样是灰色的长剑插在地面上，天使背后六翼展开，栩栩如生。 爷爷，这是哪里？ 这里才是真正的天使神殿，天使神传承的地方。孩子，你过来，你将让这里光辉重现，让天使重现人间。这里是你完成天使九考最后一考的地方，同时也是你真正传承天使神位进入神级的地方。斗罗大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神出现过了，你终将成为大陆的最强者，带领武魂帝国走向巅峰。 千仞雪在千道流的带领下走到了那尊天使神像面前，千道流拉起他的手，看着他额上那同样出现的菱形金色宝石。听着千道流的话，千仞雪的双眸渐渐亮了起来，强烈的神采在金眸中闪耀。在这一刻，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身影，那曾经击败他的身影。千仞雪永远也忘不了当初那个击败自己的男人，那个男人的智慧与实力都让千仞雪将他当成了最大的敌人。 唐三，我就要成为天使之神了，你呢？你是不是早已被我拉开了巨大的差距？我一定会去找你的，你我之间的事我会亲手解决。当我们再见之时，你只会有两个选择，臣服或是毁灭。除了爷爷之外，你是唯一一个令我不讨厌的男人，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小雪， 爷爷，我该怎么做？ 千仞雪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起来，不知为何，脑海中一想到唐三这个名字，他整颗心都变得火热起来。第一次见到唐三是在宁风致的带领下，最后一次见他却成了敌人。尽管唐三破坏了他十几年潜伏于天斗帝国的心血，但千仞雪并不恨他，反而更加欣赏他。在千仞雪心中，并不想要杀死唐三，而是想要征服这个唯一令自己欣赏的男人。千道流指向了天使神像前那柄暗淡无光长剑剑柄上那颗圆形的透明宝石。 用你的血。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千仞雪右手缓缓抬起，覆盖上了那颗宝石。猛然间，她的拇指指甲从中指上扫过，一股颜色奇异的血液顿时从她那划破的中指上喷出，沾染在剑柄的那颗宝石之上。千仞雪血液的颜色很奇怪，并不是人类的红色，而是淡淡的粉色混合着淡淡的金色。这奇异的血液中甚至还带着几分清香。突然，千仞雪只觉得自己右手一颤，划破的中指被猛地吸在了那颗透明宝石之上。光滑的宝石此时竟然如同渴求鲜血的吸血鬼一般，疯狂地吞噬着千仞雪的血液。伤口处鲜血狂喷而出，令千仞雪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一个接一个的魂环从千仞雪身上浮现而出，哗啦一声，六只巨大的羽翼从背后冲出，舒展在空气之中。在血液被吞噬的情况下，他的武魂被自行逼迫了出来。千道流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随着千仞雪的血液流淌得越来越多，那柄长剑剑柄上的宝石也渐渐亮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宝石上闪耀的是与千仞雪血液一样的粉金色光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光芒中的粉色渐渐褪去，变成了纯粹的金色。金光流转，顺着宝石向下延伸，一点一滴地浸润着那柄奇异的长剑。虚弱的感觉开始出现了，但是千仞雪却坚定地保持着这个动作，甚至还催动着自己的魂力加快血液的输出。渐渐地，千仞雪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移动了，虚弱感变得越来越强，但她身前那柄长剑释放的金光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澎湃的金光渲染着整座天使神殿，周围所有天使神殿上铭刻的花纹都开始变得有活力，淡淡的光芒流转，就像是活过来了一般。淡金色的光芒正在缓慢地增强着。 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唐晨，你终究还是差我一步啊。虽然我不能百级成神，但是我的后代却做到了，没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胜你一筹。可惜，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的话，当你看到我孙女成神时，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千道流像是有些艰难地抬起右腿，迈前一步，来到了那尊灰色的天使神像与已经渐渐变成金色的长剑之间，眼中的炽热渐渐变成了慈祥，注视着千仞雪。 孩子，这是你的最后一关，也是爷爷的最后一关，不论承受多么大的痛苦，你都一定要成功。将来如果你遇到一个叫唐晨的绝世斗罗，一定要替爷爷击败他，那是爷爷一生的对手。 爷爷，你要做什么？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